玩气球。 带着您的宝贝，用歌声、故事和爱，回忆成长，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 活气球》。 嗨，男孩、女孩、爸爸妈妈，如果收音机旁有阿公阿嬷，大家好。今天的红气球 ，Josie 阿姨要和孩子们一块来听日本的童谣，上半个钟头还要阅读川道雄这位日本作家的诗。川道雄先生虽然是日本人，也具有台湾的背景。先来一首歌，我们再继续了解。这首歌是《犬の思わりさん》，警犬。川道雄的诗是今天红气球的主题。我们先来认识川道雄这位诗人。在1909年出生，他是一位重量级的阿公诗人。川道雄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的日本诗人。这位诗人所写的诗和童谣陪伴着好多的日本人长大。在台湾，可能很多孩子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对于川道雄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大家一定都听过或者是唱过《大象》这首歌。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这个呢，其实就是川道雄的作品。我们要来听的是日文的儿歌《大象先生》（Zoo-san）。 大象先生这首歌在日本被誉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童谣代表作，大家都会唱。川岛雄先生出生在日本的山口县德山市，现在德山市的动物园有一只大象的石头，上面呢刻了大象这首诗，这是一个石碑来纪念川岛雄先生创作大象这首儿歌。日文的这一首 Zosan 是大象，大象，你的鼻子好长啊。对呀，妈妈的鼻子也很长哟。跟中文的歌词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只象宝宝是很骄傲，我和妈妈一样鼻子很长呢。在中文的歌词当中，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可能是为了押昂这个韵，但是呢很漂亮多了一种价值的评断。在原来川岛雄先生的诗里头，象宝宝只是觉得和妈妈长得一样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也没有觉得到底鼻子长是漂亮还是丑，因为我就是我，我在妈妈的眼中就是那么美，妈妈在我的眼中也很美，和妈妈一样就是很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一首大象先生的歌曲，因为真的非常的好听。真伟大，是继续 Josie 阿姨要来阅读川岛雄先生的诗。屁仔真伟大，屁仔真伟大，出来的时候总是彬彬有礼的打声招呼，不是在说你好，也是在说再见。屁仔的问候用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懂的语言。伟大实在是太伟大了。放屁是每一个小孩跟大人都会做的事，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有很多的气，有时候是因为没有养成每天都上大号的习惯，所以呢就放屁了。 这首诗当中，屁仔用的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懂的语言，在向大家打招呼。所以创道熊先生说：“伟大，伟大，真的是很伟大。上天是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会放屁。有人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孩子们的屁是臭的还是不臭的呢？通常大家放屁的时候都不肯承认自己放屁。”在 Josie 阿姨家的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每一次有聚会，我们闻到臭臭的味道，大人就会赶快的把自己家的小孩的屁股拿来闻一闻，是不是大便臭臭了。后来呢，这个动作也变得很好用，因为不小心有一个大人放屁了，他还会跑去闻一闻小朋友的屁股，怪说是不是小朋友屁股臭臭了呢。再来欣赏两首歌， Otsukai Arisan，这是蚂蚁小帮手，还有 Dobo no Megane， 蜻蜓的眼镜。臭臭的屁也可以写成诗吗？会不会太好笑了？其实诗从来小朋友也不会觉得诗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创道熊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法写给小孩子看的东西。我们刚刚欣赏了放屁的诗，其实创道熊先生早就发现了这些身体不要的东西会发出臭臭的东西，其实孩子们最有兴趣了。创道熊先生并没有说因为是我吃了红豆豌豆所以放屁，反正放屁就是放屁啊，放屁最大，不会放屁的人才可怜呢。再来欣赏的歌曲是可爱的捉迷藏。 可愛いがくれんほ。 ひよこがね、お庭でぴょこぴょこかくれんぼ。どんなに上手にかくれても、黄色いあんよが見えてるよ。 川道雄先生是日本人，但是他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住在台湾。在他十岁的时候呢，和家人从日本搬到了台湾，住了24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军队撤离台湾，回到日本的时候，川道雄先生也才又跟着回到了日本。所以算一算，川道雄先生开始写诗的年纪跟地点，正好就是他待在台湾的时候。收音机旁的孩子们，是不是有过和爸爸妈妈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经验呢？台湾的电影院外面总是有一些小摊贩在卖着烤鱿鱼、烤小卷这样的东西。活生生的鱿鱼烤了之后呢，干干的，长得像什么呢？川道雄先生有一首小诗就是这样写的：鱿鱼干，到底还是变成了一只箭头，问说：大海是在那一边吗？是不是呢？ 烤干的鱿鱼干就好像是一个胖胖的箭头，在问大海是不是在那里呀？不过 Josiah 一想的是，箭头都指向了孩子们的嘴巴，一边看电影就一边把鱿鱼干给吃掉了。来听的歌曲是互助合作，阿姨阿姨。 ay ay ay ay ay ay ay ay お猿さんだよ ay ay ay ay ay ay ay ay 南の島の ay ay ay ay ay ay ay ay 尻尾の長い ay ayAy ay, ay ay, お猿さんだよ。 Ay ay, ay ay, ay ay, ay ay, お猿さんだね。Ay ay, ay ay, ay ay, ay ay. 孩子们所收听的是红气球，创道熊的诗是今天红气球和大家分享的声音文字。除了动物，大自然的东西，创道熊常常用很简单的文字写出来。彩虹在英文当中是 rainbow， 日文是 niji。 下过雨之后出现了太阳，在太阳对面的方向就会看到彩虹。彩虹在创道熊笔下呢是怎样的，只有短短的一小句，色彩全都音乐起来了啊，真美，仿佛天空心里的歌。这就是创道熊所谓的彩虹心里头的歌，因为彩虹弯弯的挂在天上，七彩的颜色就好像是五线谱一样，变成了挂在天空中的一道音乐。孩子们下次注意哦，下雨过后的天空，看太阳的方向，在对面就有可能出现彩虹。这首天空的歌非常的短暂，彩虹总是一下子唱完歌就走了。来欣赏七仙女。 在这边 Josie 阿姨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在日本和国际舞台上，创道雄先生的作品是儿童文学界中重要的资产，孩子们喜欢，很多家长也被感动。像我们刚刚阅读放屁仔的诗，放屁真伟大，因为不需要假装，还有听了大象这首改编的儿歌，让人想要一听再听。真正的文学是感动人心的文学，不必区分什么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因为Josie阿姨认为文字是没有类别的，故事和诗表现了每一个地方人的文化和内心的想法。我们在红气球当中一起透过阅读了解这个世界。红气球，好朋友。